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啊，我们聊到了北京颐和园的十七孔桥，在节目当中我们采访了一位业余的摄影爱好者，他提到了十七孔桥对他来讲非常有魅力。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他对十七孔桥还说了其他的什么东西。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他同时说到呢，他要抓住这一个美妙的时刻，因为桥的每一个孔透过的光都非常的均匀。同时他说到，我们都知道呢，一座拱桥都能够呢让这个光穿过，但是呢北京颐和园的这个十七孔桥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它的角度以及在湖中央的亭子和岛屿，每一个孔所透过来的光非常的均匀，它的这个光亮度啊非常的漂亮。首先我们提到呢，他经常来到这里，我们用一个词， He is a regular visitor to the spot. He is a regular visitor to the spot. 提到这个词 regular 表示经常的， R-E-G-U-L-A-R regular 后面是 visitor， 这个词不难。 To the spot我们学过，表示一个地方呢会经常用这个 place， 但是今天我们推荐另外一个词叫 spot， 这词啊我们在前几期已经讲过了，表示一个点，它表示这个点呢往往面积不是很大，因为这个点它可以指像一些动物啊它身上那个斑点，以及呢东西上面形成的这个污垢形成的点，都可以用这个单词 spot 表示一个点，因此呢它表示的区域呢不是非常的大，希望大家记住它可以替代 place 这个词。同时呢他说呢，他想抓住这个美妙的时刻，抓住我们学过一个词叫 capture， catch 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天我们又推荐另外一个词叫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和这个 catch， 大家在这个场景哈都是可以用的，最美妙的时刻 the best momentThe best moment， 后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为什么说十七孔桥跟其他的桥是不同的，因为 each arch shares a balance amount of light and shade， 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呢我们说孔桥呢它往往在透光的时候，由于说它的角度不同，所以呢它透过的光的颜色亮度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颐和园的这个十七孔桥它所透过的每一个光都是非常的均匀，特别的漂亮，这就是说为什么说十七孔桥它有它的非常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那么每一个孔啊能够 share 这个词表示说分享，都是均匀的哈，非常平衡的 a balance amount，balance B-A-L-A-N-C-E 后面加个 E-D 哈， balanced amount of light and shade， 后面是在这个摄影里面会经常提到了两个词哈，不难，但是呢如果说您是非常喜欢摄影的话，这两个词务必要会，一个是 light 光线，一个是 shadeshade， 我们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阴影哈，那么说光和它的暗的地方呢要非常的均匀，这样的话呢您这个照片会非常的漂亮，所以大家记住这个词 share a balanced amount of light and shade。 同时他又说到呢， light shine through every arch bridge but this one is special， 17孔桥非常的特别 because the angles as well as the pavilion and the islands in the middle of the lake 它非常的特别原因非常简单因为首先是它的 angle 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以及呢湖中央的亭子和岛屿那么说这个桥亭子和岛屿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使这个17孔桥的这个图片非常的与众不同那么大家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可以上网搜一下会有一些呢摄影爱好者上传的这个图片非常的漂亮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去看一看肯定有很多人来看一下那么看看究竟有多少人那么当时的景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去了解一下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桥附近的道路上挤满了人这与早上的少量游客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看看这句英文怎么说 In the past few days 在过去几天 The roads near the bridge have been flooded with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afternoon 那么又学到了这个词成千上万哈，我们在昨天讲到的是 thousand 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s 表示说呢一个不确定的人数那么挤满了人啊我们会想一个词叫 crowded啊，这个是非常的拥挤，但是我们今天学的另外一个词哈，它的这个程度比它更加的猛烈，用一个 flooded， 像洪水一样哈，这个人的数量像洪水一样。同时呢，这个 flooded 是一个动词的形式 ，have been flooded。这与早上的少量游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 form 后面加个 ing， forming a sharp contrast。这个词 contrast contrast 表示一个对比鲜明的对比是 sharp contrast 这两个词合到一起 sharp contrast 大家以后呢去描绘一个景象的话呢说现在的景色跟哪一个景色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词组是非常实用的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 sharp contrast withSmall number of tourists in the morning. 那么一位环卫工人，我们看看我们可爱的环卫工人用英文怎么来说呢？叫 sanitation worker. Sanitation worker. 大家不要用那 cleaner 这个词哈来表示环卫工人，因为 cleaner 呢是保洁，环卫呢用那个 sanitation. 我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sanitation.S-A-N-I-T-A-T-I-O-N Sanitation 后面加一个 worker Sanitation worker 环卫工人在一个时间点哈，究竟有多少人聚集在桥的旁边颐和园的一位管理人员说实时监控显示啊，在下午四点左右哈，就那么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段呢，游客的数量达到了500人左右 According to an administrator of the summer Palace 提到 administrator 表示一位管理人员哈 real-time monitoring 这个 real-time monitoring 在里面提到了一个实时监控我们看新闻报道会经常提到这个词实时监控实时监控就是 real 真实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time 时间 real-time monitor 这个词我们学过是监视器但是呢这里面又加上 ing 变成了 real time 同时有个小小的语法要求大家记下来 real 和 time 之间有一个横线 real time monitoring show the number of visitors to the bridge peak at about 这个 peak P-E-A-K 表示达到了一个峰值的状态 P-E-A-K它的数量达到了500人 500 around 4 p.m. 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17孔桥的历史17孔桥建于1750年是颐和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景点之一啊它曾经呢是清朝的皇家园林那么为什么说是17孔而不是16孔或18孔呢还有一个讲究大家仔细听了之所以当时选择了17孔啊是人们从桥的两边数孔的数量时呢中心的孔呢永远是9因为呢皇帝哈或皇家呢特别喜欢9这个幸运数字哈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幸运数字呢可能说6啊或8但是对于皇上来讲9是非常幸运的数字这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桥的这个孔的数量是17个好看一下这个英文如何来翻译建于1750年 built in 1750 the 17th arch bridge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pots in the summer palace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点 formerly the Imperial Garden. Imperial 这个词表示皇帝的、皇室的。I-M-P-E-R-I-A-L, Imperial 这个词往往用在讲以前的皇家的、皇室的，以及呢我们说很早以前的那个科举考试 Imperial Examination 或 Imperial Exam、啊、都可以哈。所以大家说谁谁谁通过科举呢获得了状元，用的 He got the first place from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那么是清朝的一个皇家园林 Qing Dynasty。 那么看看它的数量 The number of arches means that when people count from either side of the bridge, 这个数数哈，这个 count C-O-U-N-T 从两边哈的 From the either side of the bridge, the central arch 中间的那个孔啊 The central arch is always the ninth, the favorite lucky numberof the royal family, 皇家特别喜欢的一个 lucky number. 所以说通过学这个十七孔桥，我们也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同时呢这个皇家对数字的喜爱。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He is a regular visitor to the spot. I want to capture the best moment when each arch shares a balanced amount of light and shade, he said.Light shines through every arch bridge, but this one is special because of the angle as well as pavilion and the islands in the middle of the lake. In the past few days, the roads near the bridge have been flooded with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afternoon, forming a sharp contrast with a small number of tourists in the morning, said a sanitation worker at the Summer Palace. According to an administrator of the Summer Palace, real-time monitoring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visitors to the bridgepeaks at about 500 around 4 p.m. Built in 1750, the 17th Arch Bridge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pots in the Summer Palace, formerly the Imperial Garden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number of its arches means that when people count from either side of the bridge, the central arch is always the ninth, the favorite lucky number of the royal family.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首先我们将有请到的呢是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的张佳琪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他给我们带来朗诵的题目是我的冬奥梦冰球介绍。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Brian, and I'm come from 花家地实验 school.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my Winter Olympic dream. In 2008, I was less than 2 years old. Beijing held Olympic Games. I didn't know at all about Olympic Games in that time. But now, for me as a sports enthusiast, the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It's really an amazing thing,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sports items to be expect, such as ice hockey, short track speed and skating, figure skating, freestyle skiing, especially ice hockey. This is a kind of collective challenging item. It needs the athletes have good technology, balance ability, and physical strength. This is the charm of it. I have a dream to be an ice hockey player, struggled for Beijing and China, show the sportsmanship of Chinese teenager to the world, and dedicate myself to the China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then I'm going to talk about ice hockey. There was a popular game on ice.In Kingston, Canada in 1855, the participants held a hockey stick and wore ice skate blade bounded on their feet, chased and hit the ball made by wood on the frozen lake surface. This was predecessor of modern ice hockey.Ice hockey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game because of Canadian distinctive natural climate. Canadian student W.F. Robertson and R.F. Smith made the rules of match together in 1879 that are always u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Ice Hockey Federation up to now. Every ice hockey team has 20 players. There are 6 players involved when match is going. The match has 3 sets, 20 minutes per set, 50 minutes intermission. The side getting more goals will be winner.I think ice hockey attract people so much just because of its glamour that makes speed and passion. Even Russian President Putin and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are fans of this game. I heard that there is a famous player named Ying Rudi in China. I hope I can see him in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Bless him! Cheer for the Chinese team! Ok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hat's all. 听完了张佳琪同学的英文朗诵，接下来进入了今天的中文朗诵环节。今天中文朗诵的同学呢是朱子轩，他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他朗诵的题目是《木兰辞》。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一班的朱子轩，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一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得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树，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木兰辞》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长篇叙事民歌，也是一篇乐府诗，记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征战沙场，凯旋回朝，建功受封，辞官还家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谢谢大家。 听完了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英文的朗诵，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我们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这个栏目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这个板块呢，是青少年也是我们中小学生的听众的朋友能够展示大家风采的一个舞台。如果说您觉得自己在朗诵、演讲、配音等方面特别有才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您的作品呢发送给我们。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您既可以关注呢夜色未来星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呢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具体了解一下具体的录制和上传的要求。非常期待在未来的节目中听到你的声音。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英文绘本故事，由 Jason 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小狗饼干的故事。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Bath Time for Biscuit。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Everything is ready for Biscuit's bath. Everything except Biscuit.He wants to roll in the mud and play with his friend, Puddles. 那给饼干狗洗澡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除了饼干狗以外。 什么？饼干狗不想洗澡。 他想到泥土里面去打滚，他还想和他好朋友 Puddles 一起去玩。 Now let's read this funny story. 现在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有趣的故事吧。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ath Time for Biscuit. 那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是时候给饼干狗洗澡澡了。 Time for a bath,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play. 饼干狗快来洗澡澡。 汪汪。饼干狗想去玩呢。 Time for a bath,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dig. 饼干狗快来洗澡澡吧。 汪汪。饼干狗想去挖泥坑呢。 Time for a bath,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roll. 饼干狗快来洗澡澡吧。 汪汪。饼干狗想要去打滚呢。 Time for a bath, Biscuit. Time to get nice and clean. Woof woof. 饼干狗快来洗澡澡。我要把你洗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汪汪。 In you go. Woof. Biscuit does not want a bath. 你快进到盆里来吧。 汪。 饼干狗一点都不想要去洗澡。 Bow, wow. Biscuit sees his friend Puddles.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climb out. 哈哈，就在这个时候，饼干狗看到他的好朋友 Puddles。饼干狗这个时候就想从自己的澡盆里面爬出来， 他想一起和他的好朋友去玩呢。Come back, Biscuit. Woof. Come back, Puddles. Bow, bow. 快回来吧，饼干狗。 快回来吧 ,Puddles. 他们两个人谁也没听小主人的话。 Biscuit and Puddles want to play in the sprinkler. 那饼干狗还想和自己的好朋友 Puddles 一起去洒水器旁边玩呢。 Biscuit and Puddles want to dig in the mud. 两个好朋友现在还想去挖泥坑呢。 Biscuit and Puddles want to roll in the flower bed. 两个好朋友还想去花坛里面打滚呢。 Now I have you. 哈哈，这个时候小主人拿着浴巾来说， 哈哈，现在我抓住你了吧。 Woof woof, let go of the towel. Biscuit, bow wow, let go of the towel. Puddles, 现在两只小狗都咬住了小主人的浴巾，然后小主人说，快松口，快把浴巾放开，小饼干狗。还有你 Puddles, 请你也松口，把浴巾放开。 Silly puppies, let go! 两只淘气的小狗快松口。 Woof, woof, bow, wow. Oh, 你看呢，两只小狗松口了，可是小主人却掉进了浴盆里。 Time for a bath, Biscuit. Woof, woof. A bath for all of us. 那好吧，饼干狗，现在我们来洗澡澡吧。 汪汪， 现在我们一起来洗。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 Jason 老师又为大家讲了 Biscuit 小饼干狗的一个小故事，是关于洗澡方面的小故事。在故事当中， Biscuit 只想玩而不想去洗澡，所以他一会儿跳出了水盆去挖泥坑，一会儿又去花坛里面打滚，他还让小主人掉进了水盆里呢。所以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会听爸爸妈妈的话去乖乖的洗澡吗？那洗澡的时候你最喜欢玩什么玩具呢？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一下你的洗澡习惯吗？ Worries list，